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小时候过年是一件大事儿，穿新衣，收红包，放鞭炮，前前后后的一个多月都算是过年，是一年里最开心的时刻。现在每次过年回家，要么看手机，要么被爸妈唠叨催婚，就连红包都开始科技化。我们该如何寻找那年味呢？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畅谈古今，找年味。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在进入我们今天说年味儿的节目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招募信息要告诉大家，初一初二大家去哪儿啊？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重磅奉献开年戏曲盛宴，大年初一初二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京津冀三地京剧名家新秀同聚一堂，李明言、谭笑曾、康万生、佘小秋、朱强、杜振杰、张惠芳、胡文哥等鼎力加盟，风采歌剧流派纷呈，为京城观众带来脍炙人口、展现流派独特艺术魅力的唱段，国粹经典当中唱响新春第一声，呈现新春愿景。有在北京的朋友吗？初一初二想不想去看这个京剧名家名段的演出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新年京剧，加上您的观剧心愿还有姓名电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打行动吧。今天我们说一说年味儿，我们今天请来三位朋友跟我一起说年味儿，其实特别感谢他们，因为大年29很多人都回家了。他们为什么还在这儿呢？因为他们这段时间在有演出啊，春节联欢晚饭这部话剧的三位演员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年味儿。欢迎一下周成礼，你好。 你好， 欢迎您。您是老北京人？ 我是老北京。 对，一会儿说说周老师小时候是怎么过年的。欢迎一下李正桃，你好。 你好。 你是北京人？ 嗯，北京人。 你是从小在哪儿？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 北京长大是哪片啊？ 在海淀那片。 哦，海淀。 海淀，对。 呀，现在都是学区房啊。欢迎一下杨一威，一威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一威。 哎，一威是哪人？ 我是老东北。 老东北。我觉得东北人这个就喜感真的是天生的。 是吗？谢谢谢谢。 对，因为我觉得好多有喜剧演员就是东北人，一讲话就自带喜感，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谢谢。 他的这个语言本身很有魅力啊。那我们一块来讲一讲年味儿。其实呢，春节联欢晚饭这部话剧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它里面也是讲的是在春节期间有这么一场特殊的晚会，主题其实讲的是敬老爱老， 对 吧？ 对对 对， 没错。 对对对对对。 其实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总有一句话嘛，叫做有老人就是家。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我本身不是北京人，我要回到家里主要是看奶奶啊，就是有我父母更长一辈的人在那个地方，你觉得那个地方是必须要回去的。让周老师回忆一下吧，您小时候作为北京人那时候怎么过年的呀？ 哎呦，我们那时候过年，因为当时我曾祖母还在 啊， 我是我曾祖母带大的， 四世同堂是吗？ 对，是这样的。一般来说从腊月八号， 嗯， 腊八那天 腊八就开始了。 那我们大家都开始包蒜了。 哦，腊八蒜。 哎、腊八蒜，腊八醋。 嗯。 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准备了。 嗯。 哎，到了小年儿。 嗯。 23糖瓜粘。 嗯。 当然，这个当时也没有灶王了，大家厨房里不供灶王了。 嗯。 但是这个习俗还是保留的。 嗯。 哎，那个必定有一些关东糖啊， 嗯、 那个糖瓜啊。 嗯， 摆在小碟里边，在堂屋的正中间放在那儿。 嗯，上天言好事， 对 吧？ 对 对 对， 就跟灶爷说， 回宫降吉祥。 对，说你千万把我们家这个汇报的时候说点好话呀。 对，然后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小孩们， 嗯，就吃糖。 过了23，马上这糖就分完了， 就吃完了。其实那时候年味儿还是很足的。 23以后，你准备花生啊、瓜子儿啊、 嗯， 准备糖果呀、啊， 嗯。 什么过年的这些喜字儿啊， 嗯， 春联啊， 嗯， 都开始要准备了。25蒸馒头， 嗯， 是吧？ 嗯， 其实那时候北京人过节是什么？有一个什么习俗呢？ 嗯， 就是我25把这些馒头啊、 嗯、 豆包啊、 嗯、 等等这些东西 就得蒸好了， 全都蒸好了，放一个大缸里边。 缸里头？ 哎，放一个大缸里边。 嗯。 冻起来在外边、 嗯、 为什么呢？说30以后不能动火，一直到这个 十五 就吃这，不能做新的东西， 嗯，就得吃这已经做好的、 哎、做好了的，稍微的热一热就吃它。 就是前段时间北京有一天特别特别冷， 嗯， 然后我觉得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在外面要被冻成冰人了。然后当时旁边有两个北京的朋友说，我告诉你啊，说这20多年前或20-30年前，就是北京比这还冷， 比这冷，冷得多， 是吧？ 你看今天北京连雪都没下。 嗯，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雪啊，厚的时候能有1尺多， 嗯， 很厚很厚的雪。那个时候没有咱们的羽绒服、 嗯、 也没有什么那个化纤的那个、就是、 就 是大棉猴，那个时候叫棉猴、 嗯、 戴一个帽子， 嗯， 哎呀，那棉猴厚着呢，棉鞋， 嗯， 也没有现在的毛的那个靴子什么的， 也不防水，是吧、 哎、对，也不防水、 嗯、 都是条绒面的那个， 嗯， 叫北京人管的叫棉窝， 棉窝， 对对对、 啊、对， 就穿那个， 嗯， 那雪下得很厚很厚的、啊， 所以现在 可冷了， 北京真的是没有那会儿冷了。 对， 说这算什么呀？说我们小时候那全是冰， 这不是所谓气候变暖吗？ 对，哎，问一下正堂，你是哎、嗯，周老师是几零后啊？这都不敢猜了。 我46年生人， 你骗人？ 绝对的， 不可能！你逗我玩呢？ 我今年本命年，您看我穿的那个红的。羽绒服，那是儿子。 46年，那多大年纪啊？ 72。 哎呦，像不像？你们说像不像？一点都不像，这底气十足。 我的头发全是染的，现在为了这个戏啊。不为这个戏，我头发是全白的。 哦，真不像，真不像，精气神特别棒啊。那郑桃是几零后？ 我是90后。 90后， 嗯， 九几年？ 92 啊、嗯、因为现在都就得分90、95后了已经。就比如80，现在不能说80后，得说80、85后啊。哎，如果说90后的话，你小时候过年在北京是什么样子啊？ 嗯，其实我觉得刚才听周老师讲了，他们小时候过年真的是比现在要丰富的很多、 嗯、 反正就是从我记事儿以来，也就是家里有红包啊，收收红包、 嗯、 这是最开心的。 对， 然后可能以前可能我在6、7岁的时候，那会儿还有比如说过年会家里买新衣服啊、 嗯、 然后包括也是就吃了很多好吃的，过年、 嗯、 就是就盼过年有好吃的，然后也有新衣服穿。然后但是 不会吧，90后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吧？ 有 80后会啊。 嗯， 是吗？ 因为毕竟还是92年嘛、 哦、 就要不怎么说分95后嘛。对， 就听了心都碎了，扎心了。真的是这样。就是今天呢，我一个好朋友在车上还问我说，哎，你买新衣服了吗？我说，我当时就懵了一下，我说买什么新衣服啊？说过年了呀。真的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平常好像也是在不断的买东西啊，买衣服，你不会想到说过年的时候才买新衣服，所以就所谓的这个过年的仪式感真的少了很多，对吧？ 哎呀，我们那时候可是，得一件新衣服非常高兴。过年的时候，可能会买新的衬衫，新的，甚至有一年给我买一双皮鞋， 就觉得。印象太深刻 了，非常深刻。 你说现在再买双鞋，你一般都不记得什么时候买的，在哪儿买的，谁给你买的了，是吧？因为现在物质已经非常富足了。那问一下那个一威，在北京是吧？今年在北京过年了是吗？ 对，我今年在北京过年。我小时候是就是东北嘛， 东北 ，温度要比北京要低很 低很多， 雪呢是也比较厚，感觉上的这个年味儿更浓一些了，就是在东北小的时候，这个过年童年的记忆，都是在东北的老家，小的时候就是觉得，哎，放寒假了，放寒假了，这是第一个高兴的事儿，第二个高兴的事儿呢，就是可以去，姥姥家亲戚们一起过年，这个时候就是亲戚们朋友的这个弟弟啊哥哥啊，兄弟姐妹们都能聚在一起玩儿，然后过年的时候还有什么呢？做好吃的，买瓜子儿，买花生，买糖，这是小孩们可以吃好吃的，然后玩呢，有什么抽冰嘎啊，一起就骑自行车啊，放鞭炮啊，我们舍不得放，把那个鞭炮那个成挂的鞭炮都拆开了，一个一个放，然后这个叔叔阿姨呀，他们就是一起在做饭，到了那个三十晚上呢，就是。爸爸妈妈妈妈给买的那个新的内衣袜子都换上，就是记忆里面就是感觉到很温暖，父母呢都在为孩子们为老人来忙碌这个事儿，然后这次西消堂呢，关皓月导演和我们制片人刘妮妮弄的这个话剧，主要就是说前一段时间没弄这个戏之前，他们就去老人院，去探望这些老人们，就是还在孤儿院的，不是在敬老院的这些老人们，然后就是有一个感触说，原来我们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他们这个辈儿的这些人都已经老了，就像小孩一样，说那么我们要不要弄一个话剧来呼吁现在当下的这些年轻人，来去照顾照顾他们，来给他们做一顿好吃的，做一顿晚饭，或者是给他们买一些好吃的，好穿的衣服，来哄哄他们开心开心，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因为现在这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缺少的一件事情，就是关爱老人，都是为我们自己去想我们自己的孩子，都忽略了老人的心里面。 就经常我们会说，我们对下永远会对比上更关怀，的确是这样子的。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一公益广告，我还挺受感动的。就是很多老人在家里就是等那个电话，一直就等不来嘛，然后最后相隔的那一面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手机屏幕，就更多的时间在跟手机相伴。其实你把这个玩游戏的时间放一放，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啊，其实父母一直在等待自己子女的电话。 我还特别愿意关注看这些这样的这个公益广告，公益广告都不是为了赚钱啊，就是大家那个内心里面有着一种这个善良的这个心和感恩的这心。我前一段时间看了是一个什么广告，他说一个老人拿着这个自己的手机，去上维修点去找那个年轻人，就说年轻人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手机有问题坏了，这是我女儿新给我买的一个手机，坏了你给看看，然后这个人看完说你手机没问题啊，他说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女儿的电话呢，哎呦，这个心里面真的是很酸楚， 对， 我们挣再多的钱，再大的财富，我们给父母让他去大手大脚的花，买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好玩的，但是这是他真正他想需要的吗？不是，他需要的是你来跟他聊聊天，听他絮叨絮叨，也许你不爱听， 嗯，也许他们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思维已经赶不上你的这个思维，和迎合当下这个市场啊、社会啊，你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已经是在你的思想之下了，但是你还要认真的去听他所说的这些话，还要跟他进行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孝顺。 我还有一个这个想法啊，其实今天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是觉得就是孩子不一定说是单方面的倾听，其实我们可以带领父母去过一种新的生活，因为毕竟呢就是父母永远在家里等待子女的陪伴，是目前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子女要在外面打拼，他不可能每天在家陪伴你，对吧？那父母呢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去实现它，真的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心放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因为我们现在也为人父母啊，所以我们可能想的是我们到了这个很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寻找自我的空间，当然我们作为子女的是一定要想到自己的父母的， 对， 这个是稍微有点小的沉重啊。 其实也不是沉重啊，就是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一台话剧，然后我们的导演关宏岳和我们制片人刘妮妮，他们就是打算就是过了春节以后，有一些老年人喜欢文艺的，对文艺爱好者对话剧有兴趣的，都可以去报名，都可以让他们去有一个话剧的表演，去感受一下团队的这个合作和表演的这种魅力。 行，那咱们先说到这儿，我们来听首歌吧。这既然说到这孝顺父母，咱们就来听这首《回家过年》。 OK， 好。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今晚定要到家，无论路途千里万里，归心似箭啊。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家在声声呼唤，声声呼唤召唤着我快一些回家。水悄悄流在脸颊，这一站就是我的家，空气中充满记忆熟悉的味道，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红红映衬着小伞花开在天涯，小宝贝人族归宗了，你就要看到姥姥姥爷的笑，还有你爷爷奶奶开心的泪花。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团圆幸福无价，千言万语说不够家乡心的变化。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团圆幸福无价，千言万语说不够家乡心的变化。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 一年的忙碌此时全部都放下，归心似箭我要回家，365天的别离和牵挂，你懂了一年的心终于到家。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团圆幸福无价，千言万语说不够家乡心的变化。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 尽头开满了鲜花，开满了幸福，多么的温暖。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春花几度离家， 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过年回家总是一件高兴的事情，阖家团圆总是过年应该做的事情。近一段时间呢，我看到这个现代过年的习俗，有网友总结了六宗罪，我们今天可以跟几位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他说最传统的过法是看春晚，最土豪的过法是旅游，最伤感的过法是不能回家，最接地气的过法是打牌打麻将，最自由的做法上网唱歌打游戏，最流行的过法刷手机抢红包。不知道大家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过年呢？但其实我觉得郑桃和依薇，我刚偷偷的私下呢打听了一下，他们两个呢都是单身哈，没结婚。哎，我问问周老师 啊， 您孩子要是不这话说的，您孩子多大年纪不结婚您着急呀？ 我孩子是在26岁结的婚。 那你就没有催过婚？ 我没有催过婚。 对呀，26岁很合适啊，对不对？ 而且我非常放任他 啊、 哦、你愿意找哪个女朋友，你找什么女朋友，同学也好同事也好 都行 都行 啊、哦、那 因为我父亲对我就是这么对待的。 哦， 哎，我父亲非常宽厚， 就是不太管你找什么样的姑娘。 对， 嗯、哦，就是让他自己寻找他自己心爱的人，是不是？ 对对对，你看上了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周老师呢还是比较痛快的、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父母，比如说孩子过了30或者是27、28岁的时候就很着急了。当然你们俩还没到那时候啊，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就如果说回到老家以后遇到七大姑八大姨来催婚或者催着相亲，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呢？依薇你先说说呗。 我之前在那个哎，好在今年那个不用回老家过年、嗯 躲了是吗？ 对对， 就第一种方 很幸运 啊，第一种方式就是躲。 其实也不是躲，以往呢就是回老家过年的时候这个话题是避免不开的。 嗯， 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你挣多少钱啊？ 嗯， 你拍电影你这个见过什么大导演没？你这个有女朋友了没？你还不结婚？你想干什么呀你？这个就是长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都问，叔叔阿姨也都问。 嗯， 每个孩子每个家长都会互相秀攀比，你看我这个儿媳妇儿多好，你看我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多好、 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都会有这种办法。 对，那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发一朋友圈说，无论你在北京是有车有房还是说年薪百万，在你这些亲戚眼里就是个不结婚的神经病。 对对对对 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都已经上升到这个有罪了 啊、对， 你这就完全不对，你不应该这样。 对，那天我觉得听到最夸张的一句话就是妈妈对女儿说，我告诉你不结婚 别回家过年， 不是不结婚不是中国人。 哎呦， 没听说 过。不结婚不过中国年。哎，我觉得真是父母太着急了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聊聊过年年味哪儿去了。下半时段我们可以接着聊这个话题，如何来应对七大姑八大姨对你的逼婚呢？说实话我准备了一些招，一会儿呢可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我是朱红，咱们演艺群英会一会儿见。 小时候过年是一件大事儿，穿新衣收红包放鞭炮，前前后后的一个多月都算是过年，是一年里最开心的时刻。现在每次过年回家要么看手机，要么被爸妈唠叨催婚，就连红包都开始科技化，我们该如何寻找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畅谈古今，找年味。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儿子26岁都结婚了，你们家催不催你呀、啊？ 也催，也催。 26岁就催 啊？也催。 我觉得太落后了，简直。 是，但是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早就已经算是过去了。之前有催过，然后因为 之前就催。 对，在25的时候就开始催过，因为我身边也确实有，就是北京的孩子跟我一起长大的、发小什么的，也会有结婚早的。就是当时我也特别好奇，他们为什么结婚那么早？ 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结婚已经越来越晚了，对不对？特别在大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啊这样的城市都很晚了。 对，所以我就是也是跟家里人有商量过，大概其的一个年龄啊。 大概什么？ 大概其一个结婚的一个年龄吧，就是毕竟现在还是。就是 我还是小朋友呢，是不是？ 对对对。 哎，你说30岁， 差不多吧，三十多岁，反正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顺其自然吧。 嗯， 这些东西对。 但杨一威，你应该是比他大吧？ 对，我比他大一点点。 啊、嗯，大一点点吗？ 对。 那你就属于着急了，我必须得说你着急了。 其实我父母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开通的哈， 就没事儿。 他们不催，但是不代表他们不着急。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就没有伤害。这一旦有了对比，我的表哥啊，表弟啊，我们家都已经有了孩子了。这我妈妈无形当中就一不小心就当了这个奶奶了。然后她就是天天给人家的孩子发红包。天天跟人家孩子聊，然后今年呢也是稍稍有些着急了 啊、 说赶快啊，你这我想给你看孩子啊，然后心里是想着我给你看孩子，但是嘴上还不说，说我才不给你看那孩子呢，怎么啊？ 哎，我教你们几个方法吧。 啊， 我们可以一起想想方法，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人会面临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啊。我先来一个啊。谈着呢，现在特别难选，有3个候选对象，条件都不错。我这马上过年回家啊，回去以后啊，我再好好挑挑。我挑完了以后啊，跟您汇报。怎么样？我这方法还行吗？还可以啊。你们有方法吗？你怎么说呀？ 我吗？ 啊，回家以后要催的话， 你管着吗你？不可能，就是也是说那个你这个挣多少钱啊？ 啊， 没挣多少钱，就是打工嘛。 对。 见过什么那个哪个大导演没？没见过，就是跑龙套的上哪见去？你有女朋友了吗？就谈着呢。你什么时候结婚呢？快了， 就说快了是吧？ 对，快了。 这个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啊。 哎。 别人一催你就说，哎呀，刚分，有一个人追我追得特狠，这姑娘比那个呀条件好多了，我还没同意呢。 那你什么时候领回来给叔叔看看呀？ 行，没问题 啊。你定好日子 啊，明年一定带回来给您看。 明年带回来是吧？ 没问题。 明年要再带不回来呢，你别回家过年了，你就不是中国人，不允许过中国年。 先把今年对付过去啊，对吧？今年我们教给大家都是对付今年的啊，然后明年的时候呢，等我功力再长进一点，然后再教大家。 再重新支招 啊？还有什么招？周老师，您还有什么招？您给大家支支招。 这是环境啊， 啊， 给父母也造成一定压力。 嗯， 是吧？杨云也说了， 嗯， 他的周围的人。结婚的生小孩的都有了，父母就感觉压力非常大， 是，然后或者呢还有一种啊，我再教大家啊，比如说啊，哎呀，那个一位啊， 哎， 那个明儿跟大姑去相个亲 啊。不用了大姑， 嗯， 我这儿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了 啊？你想跟我相个谁啊？ 但我告诉你啊，一般啊你可以顺水推舟，你说大姑，那你给我介，就如果说真的要说这样的话，那你给我介绍一个呗。 那你给我介绍一个。 哎， 那不行啊。 像这种情况下他基本上也不会太有合适的对象。 他会天天给你介绍，天天给你打电话。 就东北姑娘多呗。 还好看呢，东北姑娘还漂亮。 又漂亮又有身材又漂亮是吧？ 对对对，还孝顺，还温柔。 那你为啥不要呢？工作的原因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再教你一个啊， 你可以故作神秘，比如一问起来，嘘，别说， 别说话。 哎，年后再见吧。我建议姑娘特棒，我年后带回来给你看看。要不你说那么多人给我意见，别给我搅黄了，行吗？这个。 姐这个 燃眉之急是吧？ 燃眉之急。 哎，今天给大家剪奏燃眉之急啊。今天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年味儿。其实咱们小时候啊，我曾经有一个就是很不堪回首的经历，就那会儿放鞭炮，就每年小时候大家都需要放鞭炮的。那时候有一种那个鞭炮叫魔术弹，就是那种长长的，然后点着以后呢，就拿在手里，然后通 打， 通打，就那种。现在应该还是有的啊， 有。 然后呢，那时候呢，我拿着一个就是伪劣产品，嗯，然后小时候在南方就是穿的比较厚嘛，嗯，然后那个魔术弹是长长的棍子一样的，它那后边我就把冲着这个胳膊里边了， 哎呦， 然后呢，那个伪劣产品它等于说应该是往外打嘛，通出去，然后就感觉我的胳膊哇一下特别烫，等于说有一个弹从那个屁股后边打着，直接打到我胳膊里来了。幸亏是冬天，里面里三层外三层全是那个毛衣啊，因为南方嘛，不像在北方，就一件毛衣，然后厚的外套。我们都是先是棉毛衫，然后羊绒衫，然后就一层一层套一层，就整个胳膊当时脱下来的时候，反正我那个就全部都烂掉了。 衣服怎么样？ 衣服都烧烂了呀。哎 呦，二度烧伤。 所以我跟你说啊，咱们还要提示一下，虽然说今年呢这个放鞭炮的这个区域啊也少了，也是提示大家少放鞭炮，但是还是会有人要放鞭炮，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是环保，对吧？就是一般到了大年三十这个初一的时候，这空气都不太好。第二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每年你比如同仁医院每年都会接诊很多眼科的病人，嗯，就是因为放鞭炮啊伤及眼睛，咱不能乐极生悲，还是提示大家有那个戴着防目镜啊防护镜啊什么的会比较好，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就碰上不好的产品了，都是有可能的，对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们对于收红包这事儿或者发红包这事儿怎么想啊？赵老师，您今年、 哎、现在 啊 发红包先进了，从手机上就可以，你发多少发几个人都可以了，大家同乐。 对， 我们小的时候发红包、嗯、那个时候红包这个概念应该是从广东那边传过来的、嗯、我们小的时候北京没有包红包的这个说法。 没有吗？ 当场就给钱。 哦、 哎、 直接往口袋里放， 直接放钱，哪怕给你一块钱、嗯、那时候都是很大的红包了。 嗯， 因为当时五分钱就能买一碗炸酱面 啊。哦， 给一块钱就是你出去上逛庙会是吧？ 嗯， 吃灌肠啊， 嗯， 吃什么一些小吃啊， 嗯， 都可以了。这一块钱可以办好多事儿、 哎。一块钱， 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给一块钱就可以。 嗯， 哎。那时候要敬老， 嗯， 我曾祖母在的时候、 嗯、 我还要给我曾祖母磕头。 对，要磕的，我从小磕到大、嗯、现在回家如果见奶奶也是要磕头的、哎、 我父母后来到外地去了以后、嗯、我发现我一去， 嗯， 他们那个神情都是哎呦特别的高兴。 嗯， 小时候过节我父亲要带我去看戏， 嗯，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前门外一个剧场， 嗯， 裘盛戎反串演出林则徐。 哦， 哎，他要带我看戏，所以现在就是说老人们老了， 嗯， 希望他们也有，其实他们也有文化的需求。 对对， 所以我们年轻人呢，我觉得也应该在过节的时候呢，比如音乐会啊、 嗯、 话剧啊、京剧啊、嗯、哎，年轻人他们老人呢买票 不太会， 不太会了、嗯，哎，到剧场怎么走？老态龙钟的了。 嗯， 哎，陪着父母去看看戏，这都是一种过节的很好的方式。 对，就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我们带领着父母寻找好的生活方式， 对 吧？ 对对对， 因为他们已经落后了。 对 对, 对。 那能用我们自己的眼界帮助他们拓宽眼界，可能当然陪伴很重要。未来你没有陪伴他的时候，他可以寻找到他的乐趣，这可能是我们子女最愿意看见的。 是的，是的， 就、嗯、是我们谢幕以后， 嗯， 制片人刘妮妮就说嘛， 嗯， 说，其实父母辈的老年人啊， 嗯， 他们不是说他们不爱看这个戏， 嗯， 他也不是说他们不来，不是说他们不爱看这戏，嗯，他不知道怎么去买这个票， 嗯， 也许有腿脚不好的你儿女啊， 嗯， 搀着他来看看， 嗯， 他不是说他看不懂， 嗯， 也不是说他不爱看， 嗯， 这也是一种陪伴啊， 嗯， 啊， 对， 你像我在家的时候， 嗯， 我爸，我以为我爸那个年龄段，他不爱看什么这个电影， 嗯， 大电影、科幻电影， 嗯， 什么这样这个电影那个电影，然后我有一天我在家给他找了一个电影看， 嗯， 看他说好看啊， 嗯， 我喜欢看，他说你能不能再给我找一个，他说我喜欢看什么什么样类型的片子， 嗯， 他说我想看那灾难片， 嗯， 啊，或者说我喜欢看，我说科幻片什么的， 嗯， 喜不喜欢看，他说我不太喜欢看科幻片， 嗯， 说那个太假了， 嗯， 啊，他不是说你们现在就是说新鲜的事物什么的， 嗯， 不是说不代表他们不喜欢，对吧？ 对对对，他们是没有了解到， 啊， 是不是？ 不是说你给他一个手机，你给他打点钱， 嗯， 就尽孝了。 对， 他需要他，你给他一个手机，他去修手机，就说手机有问题。 嗯， 这个也许就是一个段子哈。 对， 但是这个里面折射出了表现出的是什么呢？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手机，他需要的是你跟他通电话。 嗯，对对对， 啊， 嗯，你比方说。嗯，现在很多老年人朋友都玩上微信了， 啊， 对吧？ 对对对， 啊，他们玩比咱欢， 欢欢欢， 同学聚会， 拉群、 啊，各种同学聚会，啊， 发红包， 是， 啊， 然后组织到处玩，是不是？ 啊，同学群， 就是， 家庭群， 对他们就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啊，这可能是我们你最愿意看见，不愿意他们在家里等电话， 嗯， 他们有他们的日子，有他们红火的生活方式，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年味儿。说到过年呢，就会有很多代表过年的一些气氛的食品，比如说下面这个。 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糖葫芦好看，它住家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站得高你就看得远，面对苍山来呼唤。气儿也顺那个心也宽，你就年轻20年。糖葫芦好看，它住家儿穿， 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 哎呀，就是耳边响起这些熟悉的歌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穿越了一样啊！特别是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回顾了很多历届春晚的歌曲，这些歌曲好像就把你带到了曾经你跟家人一起过年那个状态当中。希望大家今年过个团圆的年。冰糖葫芦的确是在过年期间，就是你在逛庙会的时候一定要举着的这么一个食物。周老师，您小时候吃冰糖葫芦吗？ 哎呦，我小时候冰糖葫芦可丰富了。 嗯 嗯，不光是山楂的， 嗯， 有带豆馅的， 嗯， 有橘子的， 嗯。哦，那时候就有这么丰富的冰糖葫芦了， 种类很多。 嗯， 而且最让人难忘的是什么呢？ 嗯， 场店庙会上那个大糖葫芦， 就特大的那个， 有一米多呀。 哦， 它是用藤子棍穿的，不是用竹签儿。 哦， 藤子棍穿的，而且 拿回来可以两只手这么围在脖子上。哎呦， 两只手围在脖子上，那么大， 一米多长。 那光庙会的时候谁拿一个那个，那太有面了。 对呀、啊，就是我光 身份的象征 庙， 差不多从厂家庙会出来的，这人手一只， 人手一只，你看。就是我也是，就是我每次逛庙会的时候，我一定要买一串冰糖葫芦。 嗯，现在的冰糖葫芦一般都是一尺多长。 就是我觉得举着才是过年，因为你看，有时候我们看年画也好，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拍一些过年的这个影像也好，你会发现，比如说爸爸脖子上骑着一个小朋友，他举着一个冰糖葫芦， 对对对， 然后你小朋友戴着是一个护住耳朵的帽子。然后会洋溢着很美的笑容。这个冰糖葫芦对于孩子来说是他觉得最好吃的一样东西，而且是他回忆当中最美的回忆，对吧？ 对对对。 嗯，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哈，现在那是物质非常丰富了，各种瓜子儿、松子儿是吧？开心果、夏威夷果，这已经越来越多了，不像以前只有瓜子儿了。 对对对，原来。太少，瓜子花生，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对， 再有一个南瓜子，像这些外国货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个大榛子， 对啊， 对，杏仁， 开心果， 已经越来越丰富了， 越来越丰富了。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觉得过年的气氛越来越弱了，大家呢可以自己让它仪式感更强一些，比如说到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点年货，其实你说七天能吃了多少东西？怎么非得买那么多呢？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这个年味儿越来越弱了。没有像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那种年的那种气氛。其实也不是年味儿弱了，只是我们长大了。我们的父母老了。但是父母呢，还是保留着以前的那种传统。过年的时候要大量的储备一些食物，虽然我们现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当天三十也能有营业的超市，也都能买到菜，不像以前的那个时候，你过年放好几天假，你不把菜备齐了没有吃的了。现在就是现在父母辈儿也是保留着那种习惯，你像我爸我妈，这次过年不是来了吗？也准备是过年那个前一天要去大量的去买点菜，每一天你看一天三顿饭吃的都很丰盛，然后但是呢，他们每一餐都要做很多，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订什么外卖啊，打一个电话一会儿就送来，都很快，家里面基本上你要在家长期待着都没起几次火。你像我爸妈这次来了，提前来了以后，煤气用得很快，水用得很快，就证明这个家里面啊，反而它多了一样什么东西呢？虽然是这些东西用得很快，它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丝暖洋洋的气息，多了一种味道，很安全，很温暖，但父母没来的时候，你虽然你不用煤气，你不用那个起火做饭做菜，你订点外卖就行了，但是家里面。就会感觉到很冷清，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感觉这个年味不够重了。 对， 我们也要继承老一辈的这种传统。 对， 我们还记得什么春节要做什么吗？我们几点几分要做什么吗？我们初几是立冬立春，这些东西我们年轻人都不记得了。八零后九零后乃至两千后一零后 对 都不会记得。 所以我觉得就是过节怎么样有年味儿呢？还得自己造出年味儿来。 哎， 买鲜花啊，把家里装点一新，对不对？ 对啊，像 我爸我妈就买了那个鲜花摆着。 对，比如南方，像我们南方是一定要就是养水仙的。 水仙花。 哎，水仙因为在北京不太好养，水仙长得很难看，因为它热了。但南方呢，它是屋里屋外一个温度，每年包括我爷爷那会儿开始就要养水仙。 你们那是没有暖气吧？ 啊，没有暖气，所以南方养水仙比较多。然后到了春节的时候，水仙花一定就开了，然后它就整个家里就水仙是代表着过年了，就家里的这花它刚好那时候开啊，就很美。然后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也会去买水仙花，因为北京也有水仙花， 有， 但很难养，就是它就 会，我每年都养， 但是它就会长得呲牙撩怪的，你知道吗？ 就是你没养好吧， 特别高，对，就不像南方养的那个水仙非常有型儿， 跟品种也有关系。 如果你耐心的话，你把水仙啊每天白天放到你的窗台上外边，放在户外， 一定要放户外， 对， 放在户外，然后它就不会长太高， 长太高它就倒了，就不好看了。 屋子里边太暖，它长特别高。 嗯。不好看了对，然后我们最后再说一下我们春节期间春节联欢晚饭这个话剧有没有演出吧。 有啊有啊 有啊、 哎、一直都在演出、 哎、 一直演到二十几号，二十四号， 二十四号 一直演到、 哦、春节期间都演吗？ 对，演、啊、 春节期间，对，初二 初 三，初 二初三， 初六初七， 初初六初七。 行，那我觉得这个过年期间看看咱们这个敬老爱老的又好玩的春节联欢晚饭挺好的，是吧？哎，也是一个过年的好去处。 但是要去的时候呢、 嗯、 就是有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们，如果要去的话，还是希望带上自己的家人， 嗯， 带上自己的父母， 嗯， 共同创造出一个有年味的这样的一个春节。 对， 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年味儿。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过年的小时候这一个回忆、 嗯、真是 啊，有爸爸妈妈在，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年， 就是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家人在什么地方、 哎、对，有这句话， 哎，就是过年， 对 啊，就是家， 嗯 啊。最后一首歌呢，我们跳一首喜庆点的吧。 好， 我们选一首恭喜发财啊。 嘿，太好了， 这行哈、啊、又恭喜又发财。这个财不光是现金的财啊，财还来源于我们家庭的和睦、嗯、啊，温暖，还有父母家人的健康，这都是我们的财气。把这首刘德华的恭喜发财送给大家。今天是我们演艺群英会在今年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特别感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杨一威、李正桃和周成立老师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一起度过了大年二十九，谢谢三位， 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 在新的一年，我们祝愿大家狗年万事顺呐、啊，万事顺利，开怀笑，狗年幸福乐逍遥。我是朱红，咱们新的一年，狗年演艺群英会，再见。 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我出门前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 会唱吗？一起，咱们等到恭喜发财一起唱好不好？ 出穿金的姑奶奶，三十六穿的比赛金，不穿面容不改。山树供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 大摇大摆，乐天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 一二，恭喜发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请您关注接下来演艺群英会接下来的节目，听听好耳朵，咱们明年再见，拜拜。 笑口常开，用心把爱去灌溉，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请走开，礼多人不怪。再爱，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烟花短短一瞬，却在夜空。